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最近美国的一家比对网站呢，就美国大学专业的核算性做了一次比对。交了你很多时候呢，是说要从个人兴趣出发，个人能力出发，去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专业。但是有没有想过，也从经济角度，或最合算的专业和不合算的专业，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近日，美国也成为最合算的专业。这个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平均年薪达到108,658美元，约合75万元人民币。同时，事业中文科和艺术类占了多数，其中杂项艺术专业垫底。调查人员表示，这一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艺术教师、作曲家等工作，他们的平均年薪约为4万美元，约合27.5万人民币，失业率达9.1%。紧随其后的是视觉和表演艺术、美容和烹饪艺术、临床心理学和写作与演讲专业。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美国的一家网站呢，最近就大学哪些专业最合算，哪些专业不合算所做的一个报告。核算不核算的基础呢，在于事前的投入以及毕业之后的薪酬和就业率。说起大学生的专业选择，最近美国的乔治城大学教育和劳动力中心也做了一份很有趣的报告。报告就显示呢，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女孩子往往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一些报酬领域相对较低的领域，比如社会服务、教育专业等等。而在一些薪酬较高的专业，比如商业经济、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机械工程等等，女生的选择率呢都是不超过30%，最低的只有8%。不过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在2017年，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些领域的比例都有所上升，其中女性涉及 IT 行业的增幅达25%，软件开发领域的女性占比达到20%，制造业女性占比上升26%，因此总趋势依然是上升的。由此可见呢，虽说像 STEM 就是所谓的科学技术专业的女生数量仍很少，但是呢，女孩子的比例是在逐年升高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伊拉克。近来全球油价出现了上涨的态势，对于产油国来说是个好消息。而石油工业呢，是伊拉克的支柱产业。今年的9月上旬和中旬，伊拉克石油出口量达到了每天平均360万桶，超过了他们的历史最高水平。石油出口为伊拉克的新政府带来了有力的财务保证。不过分析人士也指出，伊拉克石油的高出口量可能是难以持续的，原因是什么呢？来听报道。 伊拉克的财政收入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度极高，据统计，伊拉克90%以上的外汇都来源于石油出口收入，出口量的提升意味着收入的增长，这对伊拉克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不过石油专家表示，这一数字并不能长期持续下去。近期伊拉克的石油出口量上涨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相关，但市场很快会做出反应，每天340万桶的出口量才是较为稳定的水平。 حتى يحافظون على الأسعار وعلى توازن العرض والطلب. 提升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一直是伊拉克政府的目标之一， 但实施起来并不顺利，因为伊拉克的基础设施条件无法承载更多的产能，基础设施薄弱还导致生产事故频发。本月早些时候，巴士拉一座油田失火，释放出大量有毒气体，在城市上空形成一片黑云。伊拉克产油区多集中在底格里斯河入海口地区，海水倒灌导致生产生活用水短缺，而电力短缺更是长期困扰着该地区。因此，要维持并提升石油出口，必须要突破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眼下金秋十月呢，很多地方开始举行马拉松赛了。马拉松赛蔚为壮观，也提倡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有人指出，在马拉松赛举行的时候呢，选手们补给能量的方式并不那么健康。运动员们经过补给站的时候呢，会拿起矿泉水，可能喝几口就扔掉了。所以每次马拉松赛过后要收拾这些瓶子，真是一场不小的战役。而瓶子里呢，可能又存有不少的水，其实也是很大的一种浪费。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几个聪明的英国年轻人想出了办法，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做 OHO 的水泡，外形呢非常的可爱，有小孩的拳头这么大小。水泡里面放的是250毫升水，把水泡整个塞进嘴里，既可以喝水，水泡的皮儿呢也可以吃下去，但即便不吃扔掉也是可以自动降解回归到泥土当中的。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这种叫做 OHO 的可爱的小水泡，希望以后在马拉松赛中也很快可以见到英国的水泡进入到中国的马拉松赛事当中。 以往马拉松比赛的补给站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将得到有效缓解。在英国最近举行的一场马拉松赛场上，可以见到这些像果冻一样的小水泡 OHO， 它是一种由海藻提取物制成的可生物降解的水泡，目前主要用于参赛者补充水分。运动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既可以咬破 OHO 的边缘喝水，也可以整个吃掉。 Fantastic, plastic free, little energy bubble burst in your mouth. Really good idea, really likeremoving the bottles from the race, because you just take a couple of sips and then you throw it away and people trip over it and it's a total waste, so I think it's a smart idea. 2014年伦敦的三位工程师发明了 OHO， 设计者称水泡内部可以包裹250毫升的水，这是为了让运动员少量多次补给更加健康。目前公司与运动饮料企业合作，让水泡为运动员提供比赛中必需的营养。水泡同时具备可食用性和生物可降解性，如果不想吃完全可以扔掉。水泡可在4到6周内自然生物降解，与一块水果的分解时间差不多，不会对环境造成太大的负担。此外，每个水泡制作成本只需要2美分，约合1毛3分钱人民币。公司期待未来能在更多比赛中应用，减少塑料污染。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十一黄金周已经过去了，收拾好精神，开始重新上路，回归到工作和学习的岗位中了。回顾起这个黄金周，您是不是品尝了众多的美食呢？哪一道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眼下在北京，您可以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口味的美食，而其中呢，韩流就是韩国风的饮食很受年轻人的追捧，比如像韩式火锅啊、泡菜拌饭呢、等等都很受欢迎。其实近年来韩国政府也是有意识的将韩国的美食作为自己的一张文化名片向海外推广，由此呢也是带动了韩国食品产业的发展以及海外出口。最近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就采访了韩国经济学家李真好先生，了解一下近年来韩国食品的海外出口情况。 K-food가 이제올해아마수출10전시대가열릴것으로보입니다。 预计今年韩国食品出口规模将达到10万亿韩元。韩国食品包括方便面、巧克力派、饺子和海苔，在物美价廉的基础上，韩国向全世界展示了来自韩国的味道。 根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及韩国农水产食品贸易公司发布的数据，去年韩国农业渔业产品出口首次超过90亿美元，达到 91.5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5%， 是10年前2007年37亿美元的 2.5 倍。 10年만에 2.5 倍정도성장을한겁니다。 正如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先生的介绍，按地区划分，2017年日本是韩国食品的最大进口国，向日本出口的韩国食品总额超过20亿美元，其次是中国，达到13亿美元，美国排在第三位。韩国首次向美国出口超过10亿美元的食品，除韩国食品的前三大进口国外，泰国、俄罗斯和爱尔兰也助力韩国食品出口增长。去年韩国对泰国的食品出口增长了 43.1%， 而对俄罗斯、爱尔兰、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也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韩国食品越来越受到各地人的追捧，在食品中韩国的方便面和海苔大受欢迎。 去年海外最受欢迎的韩国食品是海苔和方便面。2017年价值 5.13 亿美元的韩国海苔销往海外，比上一年增长 45%， 海苔年度出口额首次突破5亿美元大关。从出口量来看，韩国去年出口了2万吨金枪鱼，10年内增加了近7倍。韩国海苔出口到109个国家，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喜欢将美味的海苔作为健康零食。据说全世界消费的海苔一半来自韩国。此外，2016年韩国方便面出口额达 2.9 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上升至 3.81 亿美元。 2016年하더라도2억9천만달러규모에서지난해는3억8천100만달러입니다。 海苔被称为韩国食品工业中的半导体，它在韩国食品出口量方面的优势甚至超过方便面和人参。韩国方便面的全球知名度也值得一提，去年出货额超过3亿美元。韩国领先的食品公司农心公司的标志性方便面辛拉面去年进入美国市场，这是美国所有沃尔玛商店中可以找到的第一种韩国食品。 韩国食品和饮料制造商在海外的表现也相当不错。韩国乐天去年向俄罗斯出口了124万瓶碳酸饮料 Milkis， 比前一年增长了 55%。 考虑到在俄罗斯很难找到热带水果，这家公司推出了10种不同的水果口味，包括香蕉，这个战略是非常成功的。与此同时，公司的罐装咖啡品牌 Lesby 在俄罗斯也非常受欢迎，去年占据了当地市场 90% 的份额。此外，韩国产的香蕉牛奶和一种哈密瓜味的冰棒正在不断销往全球市场。香蕉牛奶出口到10个国家，特别是在中国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这款牛奶于2008年首次在中国上市，去年在中国的销售额突破了1800万美元。而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快餐连锁店 Loderia， 在越南共经营225家店，占据东南亚国家快餐市场的头把交椅。 225개매장을거느리면서베트남패스트푸드1위자를차지하고있습니다。 此外，希捷公司的 BBGO 饺子去年在美国加工饺子市场排名第一。巴黎贝田是一家由韩国食品巨头 SPC 集团经营的面包连锁店，在不同国家经营着约320家店铺，包括美国、越南、新加坡和法国。以此看来，韩国食品正在扩大其经营版图，包括农业渔业产品和加工食品、冰淇淋和快餐等各种产品。那么为什么韩国食品在海外市场如此受欢迎呢？ 한국식품이주는건강한이미지가가장큰한몫을하고있고요여기다가이제일본 健康的韩国食品形象在海外受到极大的推崇。此外，许多消费者对韩国食品进行积极评估，称与日本同类产品相比，他们具有更好的质量和更低廉的价格。来自韩国的美味被认为是兼具优质和健康，韩流在海外被认为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动力。此外，分析师还引用了本地化的营销战略， 并将高端产品作为成功因素吸引消费者。韩国食品制造商认为国内市场已趋于饱和，因此他们正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开发，他们开发出新款食品吸引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并通过技术创新增加其附加值。这就是韩国食品吸引全世界人味蕾的法宝。 韩国食品行业一直在努力分析世界各国越来越注重健康的消费者心理，并在特定地区找出有利的成分和口味。基于在不同地区当地人特征的广泛研究，食品生产企业实现了食品多样化，推动了韩国食品在海外市场的快速增长。 接下来要给您介绍另外一种韩国美味，这就是韩国的玛格丽酒，也称韩式米酒。这种酒也被称为是韩国的国饮，它的外观呢是泛着牛奶一般的光泽，味道是甘甜爽口，可以轻松品尝，不胜酒力的朋友喝起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玛格丽酒在全世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是因为它含有多种人体的氨基酸、维他命 B 和有机酸等营养成分，酒精度呢也只有6度，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而韩国也从玛格丽酒的基酒出发，研发了多种口味的玛格丽酒。在下雨天，他们认为把玛格丽酒和绿豆煎饼配在一起吃，那可真是绝配。好了，下面我们就走进一家韩国的玛格丽酒厂，来看看他们酿造的产品。 优秀的韩国企业正努力通过不断的创新改变着世界。今天节目里，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韩国博尔里公司，这是一家专门生产优质韩国米酒玛格丽的生产商。让我们与公司代表金敏圭先生一道聊一聊他们公司。 저희가그냥집에서할머니때부터하는방식으로저희가술을비 자고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祖传下来的传统秘方酿造米酒。我小时候，老人或村民经常来我家，我记得我的祖母或母亲用他们自己制作的酒来招待客人，作为回报，客人在离开前会给我们一些水果或其他自制食物，所以我觉得人们非常喜欢我们家的米酒，我的父母也喜欢酿造这种米酒。 부모님께서이술빚는걸되게좋아하셨구나라는거를좀생각을했습니다。 韩国博尔瑞公司从简陋的自制酿酒开始，生活在蔚山东南部的夫妇金正直和朴福纯从金先生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酿造米酒。他们会用古老的秘方制作玛格丽米酒来招待客人，这种酒具有独特的传统口味，通过口碑传播吸引了客人，许多客人甚至从首尔远道而来。2010年韩国博尔瑞公司成立，以妻子朴福纯的名字命名，米酒厂继续使用相同的传统秘方。 누룩을쓰는막걸리가사실은많지않아요그리고그직접 现在很少有玛格丽酒厂使用传统的韩国工艺发酵，但是我的父母亲说，酿造米酒方面传统工艺非常重要，其中重要的环节是将米饭一直放在发酵罐里。我们还在使用那些已经使用了50年、60年甚至70年的传统大型陶罐，来访者可以在米酒厂参观发酵酒窑，他们对罐子非常好奇，看到他们很惊讶。我的父母说，如果不使用旧罐子，酒就不会得到充分发酵。 韩国博瑞公司的米酒采用当地韩国新大米和传统的发酵剂，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或人工发酵成分。首先将米饭放在盛有干净地下水的蒸笼中，将蒸熟的米饭、发酵剂和水的混合物放入一个旧的粘土罐中，密封好后留一些小孔让其呼吸，密封保护和空气循环的双重作用使其成为发酵的理想容器。夏季发酵需要3周，冬季需要4周，在此过程中，韩国博瑞公司的米酒产生独特的风味。 저희는그누룩에서발효될때이스트인누룩을쓰고 我们尝试在尽可能最自然的温度下发酵，以这种方式制作的玛格丽酒根据季节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口味。当酒正在酿造时，我们可以听到罐子里的声响，就像雨水的声音， 它显示了发酵的活力。酿造完成后，我们过滤马格里酒后装瓶。我们每天都重复这个过程，试图尽可能自然而然地生产米酒。我们的马格里酒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纯天然，与其他品牌的米酒完全不同。 马格里의어떤부분이다른지에대해서또많이또저희가홍보를하고있습니다。 在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天然碳酸成分提供了类似于香槟的清爽感觉，这种米酒在打开时不必摇晃瓶子。金先生作为家中长子，在美国库珀联合建筑学院学习，他设计了一个精致的马格利瓶子，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实现完美设计，客人可以在他们独特的米酒厂体验发酵过程。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修数学的二儿子也加入了家族企业，并将系统化的生产方式应用到传统的发酵工艺中。韩国博尔瑞公司生产的马格利米酒被评选为2012年首尔核安全峰会的官方酒，这距这家米酒厂成立仅仅两年。 저희가처음이렇게좀크게알려진계기중에하나가2012년도에해관부정상 我们的米酒在2012年核安全峰会上被选中成为会专用米酒，而后名声大噪。参会人员包括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约有60个国家的领导人。后来我们的酒被用作国际活动的官方米酒，如米兰世博会和威尼斯年度展会。我们的品牌获得了诸如 K Design 奖等各种奖项，并在洛杉矶和伦敦品酒活动中获奖。 伦敦 Wine Fair, Wine 박람회같은데서도저희가수상한경력이있고요。 韩国博尔瑞公司的马格利米酒曾在旧金山国际酒大赛中获得金奖，在英国国际酒大赛中获得银奖，在洛杉矶国际酒大赛中获得铜奖。事实上，韩国博尔瑞公司通过传统工艺赢得了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好评。我们相信韩国博尔瑞公司一定能够将韩国米酒文化发扬光大，让韩国传统米酒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好，听完了来自韩国的报道之后，您是不是也想品尝一杯鲜醇美味的韩国米酒马格利呢？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30分节目，您可以登录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ww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和我们的线下活动。好，各位朋友，下次节目见。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 节目，您可以登录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ww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和我们的线下活动。好，各位朋友，下次节目见。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 古韵新风的通州行，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与广播。